众生已平等，群起将所信的正人和人的愿景交织了如明亮大经。 九龙西七号黄毓民马玉生， 那里有更美风景，人民都可以，人民都可以得胜。 myradio.hk 全力支持公投制宪运动，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早晨， 早晨， 系啊！第三次大香港早晨，今次咧就去到体育嘅环节啦，咁样。寻日咧先后讲咧，睇中国队咧系咪真系扑街咧，就要睇一啲嗰啲即系啲共产独裁国家死练难练嗰啲项目啊，即系就系啲跳水啊、体操啊。哦，原来体操咧，中国队真系扑咗街嘅， 扑咗啦。系啊，呢个男子唔系团体嗰个咧，就俾日本攞咗团体冠军啦。 系咩？ 系啊， 哇，正喎、 啊，日本啊， 正喎、啊，喂，屌你喂，对日本修宪好有帮助。 日本啊，体操队掹眉掹咗咁多年，终于挨到出头天啦。 屌你值得修宪啦、啊，屌你，跟住 系啦，咁啊，即系如果你话睇，即系一路一路讲，中国队唔知点解就即系喺今届嘅奥运咧，究竟系我哋自己 focus 得多咗啊，定系即系网络较为蓬勃咗咧？大家发现中国队嘅测试系越嚟越多嘅，即系呢两日咪即系游水啦，或者系即系又失禁啦，即系失禁啦，佢哋 唔系啊，都唔系净系网络嘅问题啊，因为佢嗰啲出嚟嗰啲测试都系其实都系电视。看得到的， 但是究竟是今屆特別即是國運的問題， 國運因為人的格是衰了嘛，事實上是、 啊、這個也 是 中國人不 是歷來都這麼衰的， 是的，態度是尤其是宣揚是代表的表 現，是啊人渣來的， 好像 宣揚真的力壓群雄。 我很小的時候看奧運已經有那些馬家軍吃禁藥了，跟著大那些有劉翔不知道攞咗一年之後，第二年又驚輸唔跑定乜撚嘢啊？ 唔係嗰啲係外人講嘅，但你從來唔會喺鏡頭。 劉翔驚輸唔跑係近年嘅事啦， 都算近 八年啦。 唔係啊，但係佢冇咁認知， 佢唔會對住個鏡頭喺度串噶嘛。 係啊，即係因為嗰班撚樣咧，佢哋真係覺得自己係，即係佢哋真係覺得即係自己係 人惡對佢， 人中之龍。 佢哋覺得自己 new world 啊嘛， 混掉個 order， 體育土豪啊！ 屌你老尾，系啊！屌你老尾，即系等于孙楠啫嘛！屌你老尾，你都奶捻咗一样，招脚对人哋。虽然你话人哋挑衅你，话喂问你知唔知啊边个啊 ？Horton 啊 ，Horton 系边个嗰啲咁样？你又招又话唔识人哋咁样，又话 I'm the king, I'm the new world 嗰啲咁样。屌你老， 你话 I don't know， 我就以为你唔识英文啫，就我唔识啊，唔好意思。 Sorry， 系咯系咯。如果你话比起即系咁讲啊，即系如果中国运动员比上一代嗰啲，即系唔知系咪即系上海人。定係咩咧？即係禮貌啫。譬如你話姚明啊，你話劉翔啊，其實態度好啲嘅，都唔知係家教啊、國教啊，定係即係國運嘅問題差咗咯。跟住尋晚大家都喺度熱傳嗰樣嘢，就係呢個輕量級嘅拳賽嘅，睇下片先。 嗰個好睇啊！嗰個 齐鼓掌，齐鼓掌。 主要留意就係中國選手鐘志光嘅表現。哎呀！好開心 嗱，咁呢場比賽其實就係、 你見嗰啲非洲人喺度做咩啊？佢哋喺度唱熱烈地彈琴，熱烈地 非洲白， 非洲人，非洲人唱， 佢收唔到聲啫嘛，屌佢係唱得小風車啦。 唔係呢場比賽係一個49公斤級嘅男子拳擊賽事啦，有中國嗰個咧即係藍色衫嗰個最後輸鳩咗嗰個咧就21歲嘅女賓，咁另外一個紅方嗰個咧就係肯亞35歲嘅老將叫做 Peter， 咁打咗三個回合啦，咁 夠 Peter 你啊！ 據聞咧女賓咧就喺第三回合嘅時候就打得幾好嘅，咁佢就覺得自己贏，跟住最後咧裁判就判咗阿 Peter 贏喎，咁啊搞到阿女賓非常之咁尷尬啦， 女賓唔尷尬， 其實唔係唔。 钟志光咁 其实经常都系，我想话经常都系咁啊！中国嗰啲拳手，无论打泰拳、打 MMA 乜撚嘢，都系开场嘅时候好撚串、好撚串、好撚依牙松降，咁最后又俾人打到就扑街。 唔系，但系其实喺擂台上面举定手啊，成日都会做嘅，咁成日都会做，但系就唔会好似佢咁样举到最后嗰一刻。 因为裁判举手之前大家都喺度咁样嘅，大家都系争取攞个印象分啊，或者系希望啲。 唔系嗰个印象分仲有用嘅咩？ 唔系，你希望啲权迷戥你可惜啊嘛， 嗯嗯， 即系你希望下边啲人会觉得啊，即系系。 其实系噶，你就甚至乎 唔好啊，啲咁。 每一 round 咁样，通常打完咧， 举手咯， 举手啦， 打完就赢咯， 觉得自己打得好， 系啊，每一次打完都觉得诶赢咯， 呢 个 round 我赢， 系啊，嗰啲咁样，明明落后紧，明明流捻晒噶啦。 我佢睇預格，睇預格就咪俾個英國仔拋到咯。 因為你其實有時裁判咧黑白眼瞓兩期嘅，屌你老味！ 英國跟住 打公仔啊，大佬，屌你咁樣。 你個宣判嗰刻就已經寫曬分噶啦嘛。 唔係，咁你成個習慣啊，各樣嘢都係咁樣 啊 嘛。咁你都唔可以，你都唔可以剪路，係咪？即 係舉到人哋都舉撚咗手，你仲舉？ 係咁舉到最後就即係退到真係惡言咁樣就 好頂鞋。 佢連啊， 即 係 連自己都呃埋。 佢連阿 Peter 走過去擁抱佢仲舉緊， 係咩？ 呆咗啊！大奇蹟日咁樣， 真係自己都呃埋。 技術調整嚟啫，唔使驚。 明明送咗幾條煙俾佢， 屌！送咗幾包中南海 五啊， 中南海三 冇撚送三條五啊，送撚咗中南海啊， 送你中南海，屌你老尾人民幣10蚊包含加餐，屌你老尾，跟住唔係跟住今日都好多人，唔係我琴晚我都見好多人屌。其實今屆係真係喎，屌你和仔又唔喺度做節目啊，屌！其實和仔之前咧喺節目度講過好多次嘅，就係佢講今屆香港隊嘅表現係值得期待。其實和仔喺節目度講過好多次。咁而又事實上，今屆香港隊係有好多個環節嘅表現都係唔錯嘅，都係進級到16强啊，都係有叫做即係入圍嘅成績啊，攞即係起碼做出咗一定程度嘅成績啦，嗰啲咁樣，包括呢個咁樣嘅劍擊啦， 乒乓波啦， 包括乒乓波啦，咁樣 即係想睇啲體育嘅消息。 首次入準決賽喎，游水 係入咗準決賽喎， 突破方力申啊！ 咁係，但係個問題就係咩咧？琴晚喺網上面我見屌撚到爆炸。就係咧，屌你老尾！電視上冇得睇嘅喎， 冇啊， 係啊，係睇唔撚到嘅喎。跟住然之後咧，譬如係呢一個咁樣嘅劍擊嗰個係嗰個花劍定重劍啊？ 花劍 嗰個係佢喺32强嗰度係贏咗啊嘛，即 係 佢已經入到32强啦。跟住32强，然之後進級16强啊嘛，咁樣。咁跟住然之後32强嗰一場咁重要，即係都係一個好突破性嘅一個環節啦，即係for香港嘅劍擊。 沙爾都勁啊，真係。 喂，好撚勁啦，仲要。32入面突破了晋级咁样样，咁屌你老尾冇播到，冇播，屌你老尾，跟住啲人质问佢，16强会播，屌咁咪嘥 咗啦， 屌你老尾，咁你即系玩鸠我哋香港人啫，你特登播输嗰场， 咩意思啊？今届唔投又话留翻下届先投嗰啲， 屌你老尾啊！即系咪先？即系等于小蔡屌鸠《月时报》拍嘢嗰个啫嘛，佢成日都屌鸠， 系要拣瞓低嘅嘢先拍。 佢话我做到嗰阵你又唔拍，我做唔到嗰阵你又拍。你叫我做到你又行开啊！我做唔到，系来气喘，你走过嚟拍我嗰啲咁样，去到食饭都仲喺度讲。 你个机几多钱啊？你个 cam 几多钱啊？我帮你俾好唔好啊？ 我屌你 TVB 咁卵扑街喎！不过又咁讲喎，其实我印象中嘅TVB 咧，其实都冇 follow 香港队嘅比赛嘅，其实。 是的， 我印象中我 要是明星級， 通常都是贏了，可能去到比賽很後期四強， 即是去到決賽 才會開始夢錯 成 就啊，原來他入了半準決賽了， 是啊 那他先播咯。 嗱，又這樣說這個呢，即又忽然間回馬槍幫 TVB 講說話，那就變了呢，其實呢就不是 TVB 忽然之間是貶低港隊，而是 他一直都貶低港隊， 他是一直都貶低的，只不過即是香港人呢 是 啊，喂，即係其實即係香港人嗰、那個即係國民意識咧，真係即 係與日俱增。 唔係，事實上呢個就係國民意識啦。呢個係一個國民意識嘅體現啦。即係你覺得即係香港而家香港人終於覺得我要睇自己嘅國家隊啦。 係啊， 我覺得喂，我要追我哋自己嘅國家隊睇啦。喂，佢點樣都叫做去到巴西比賽，佢每一場比賽我哋自己國家隊，即係香港人終於而家開始有呢個心態，就係、哇，我都想睇我哋嘅代表 呢個地方 係啦，我哋即係。自己國民的代表出去比賽的時候，哇！我都想看他的無論好不好咁樣，我都希望給予鼓勵、支持，或者是即係可以一起去分享呢個時刻咁樣。咁但係其實係 去到今年，屌你要去到巴西奧運，我哋先至猛然一醒，原來屌原來不嬲都唔撚 follow 喎。咁又調翻轉頭講香港人，屌咁你哋不嬲唔撚睇啊嘛。 唔係咁呢個同國運都有關嘅。其實香港十幾年前咧，當然大家唔係好關心嗰、那個即係自己係香港嗰個意識啦。就算阿連啊都係講自己係中國人，見到中國攞金牌好開心啦。尋日咁講，咁但係亦都係因為近呢十年到或者呢四五年，其實喺唔同嘅體育範疇咧，香港隊嘅表現都個成績有目共睹嘅，即係譬如你今次講，譬如劍擊啊，或者乒乓波啊，或者以前嘅風帆啊、單車啊咁樣，咁但係開始喺涉獵到或者reach 到去奧運呢一個門檻嘅項目開始多，你講緊如果你講緊以前嘅年代咧，咪就係頂盡兩三個項目係有香港隊份咯，就勉強掹車邊拉到，仲要係因為可能係外卡啊，因為你亞洲區有半個位攝埋落去啊， 先至止咁咯。我覺得即係當然你項目多咗，可能就你話啲人會關心多咗，但係老實講，有時啲項目，譬如高爾夫咁，有幾多人真係好有興趣啊？ 咁有香港人就得 係啦，至變咗係香港人嗰下身份認同多過咪喂。佢嗰個勢係好撚勁，我聽港台咧，佢直頭嗰啲時評節目，唔知自由風定乜鳩咧，佢直頭要揾一節出嚟去講呢個現象啊！佢直頭要封煙 咩話？講咩？ 講 咩？ 講呢個現象就係、是香港人嗰個認同啊，要睇撐港隊嘅認同。 我覺得咧，好耐以前咧，你話去到啊李麗珊啊，或者 屌會唔會攞金牌梗撐 啊？係啊，暫時冇撐，但 係佢攞咗金牌，屌你廢柴機械人你撐啦，攞兩冠軍， 咪就係嗰樣嘢咯。即係以前要攞咗金牌，跟住就捧到上神台啦。咁唔單止係李麗珊嘅，可能傅家俊啊，或者黃金寶呢啲出外。做一啲大型嘅比賽攞咗獎翻嚟，大家都關注啦。但我覺得可能係去到香港勁抽啦，即係之前外圍賽嘅時候，香港隊打得好好啦，咁同埋大家扣連咗嗰樣嘢落個本土意識上面先。 最主要係搞鳩中國隊，其實係跟住搞鳩到中國隊，咁大家都開心。 先至會慢慢形成到今屆大家睇奧運嘅時候，係開始慢慢關注多啲關於自己嘅地方嘅運動員喺出面一啲大型嘅比賽嘅表現係點樣咯？ 係，但你諗翻，你回頭諗翻，其實香港人自己唔睇。喺香港隊又好撚奇怪噶嘛， 係啊，呢個 即係當然即係少啊嘛。你奧運其實得兩三塊， 唔講奧運 而家係多， 但你係唔係都睇嘅應該？ 其實應該睇 嘅以前， 譬如英國咁樣啦，有啲小啲嘅地方，譬如葉少池咁，或者一啲再細啲嘅地方啦。我哋香港人睇波就淨係睇英超，你唔會睇英甲、英乙咁樣，唔會噶嘛。但係其實當地嘅人，譬如係一個小啲嘅城市，佢、 哦啊、 但係佢對於自己嗰隊波，就算佢唔係踢緊最高級嘅聯賽，佢踢緊英甲咁樣次一級嘅，佢都會入場睇，都會俾好多支持，或者佢哋嘅 Facebook 會 share 好多佢自己嘅城市，佢自己 hometown 嘅一啲球隊嘅消息啊、比賽啊，或者有啲咩球員，啲球員都唔撚識嘅咁樣啫。但係佢哋係會支持自己地方啊嘛，呢樣嘢開始我覺得喺香港萌芽緊啦。 係喎，其實應該係咁樣㗎，即 係咁啊。 屌，即係等於屌，如果你話喂，我都唔撚睇嗰啲我都唔會睇嗰啲古典啲音樂會㗎啦。屌，但如果你話攬仔去拉嗰啲咁樣，咁係咁我都唔睇。 唔係，起碼可能宣傳下。 起碼如果淡仔問我去唔去睇，咁我都 說你會答佢係去，但係唔去。 我 check 下 schedule 點都要揾個理由推嘅，即係唔可以話得閒都唔去嘅。 係啊，我唔會同佢講話有乜撚嘢好睇咁樣。咁啊，買我都會睇，我都會睇。即係 我有個反貧窮音樂會喎。 咁去睇啊！ 槍斃窮音樂會。 嗰首歌名系嘛？ 咁啊真系好好睇， 攞条弦辣线， 勾边 打。咁啊真系睇，唔系即系你咁你撑自己优系梗噶嘛？但系香港人从来都唔讲香港人系自己优噶嘛？系咪先？ 嗱，而家开始多咗，即系我头先想讲港头。 唔系，其实我之前已经留意到一样嘢嘅，就系、是、我唔知道。我又唔多去睇外國嗰啲時事評論啦，乜撚住？你有冇留意香港時事評論？好中意用，包括我哋在內，都好中意用香港人嚟到稱呼香港人嘅。 啊，係喎，我哋唔會講我哋，我哋應該講我哋咁。 好似我哋唔撚 係曬， 好似我哋而家評論緊，好似我哋台灣 政治， 好似我哋台灣時事評論員咁樣。嗱，香港人一般就咁，香港人一般就咁。咁啊，其實我因為我某一日我發現，點解我成日講香港人咧？ 就睇佢啦。即係好似講緊香港人係一種人去研究呢、這個。跟、住我留意一下，唔係淨係我咁講嘅喎。跟住我睇下電視啲人又係咁講，嗰、啲電台啲人又咁講。總之你一講香港人，好似你自己唔係咁樣嘅喎。 唔係通常都屌佢咯，屌 抗爭於 狗，覺得自己都唔係噶嘛， 抗爭於自己都唔覺得自己係自己添。 係啊，即係其實係香港有一個好神奇嘅有一個唔知點樣嗰啲唔知叫做唔知係一個世界觀或者係總之 三身嘅， 係總之人係每個人都可以將自己抽離睇，即係忽然間自己升咗去一個咁樣嘅，去撚到太平山山頂咁樣樣。 你啲香港人係咁嘅， 係啊，再俯瞰呢一個咁樣樣，即係大家都覺得自己。擘過嚟嘅睇啊，咁靚嘅景色，如果真係可惜咁樣樣，屌你老味，佢景色鬼撚似咩？屌你老味，你入邊華燈處處係咪啊？每一個單位你都賣唔起嘅咁樣，咁你望嚟做乜撚嘢？咁但係就總係會有一個咁樣嘅好抽離嘅觀感咯，從來都唔覺得係自己人咯，從來都唔覺得係自己隊咯，從來都唔覺得係自己嘅地方咯，呢個係好奇怪。但係終於即係經歷咗咁多嘅。變遷演變之後啊，而家好似終於有一個， 而家有個風氣啊，而家有個風氣， 所以我係都要幫 TVB 講說話嘅，即係佢都諗唔諗到，因為佢大家都係同樣嘅，即係估唔到香港人會睇香港隊嘅嘛，呢件事係 我諗佢都有少少震撼，就係明明一路以嚟都係咁做嘅，明明過去一路都唔播香港隊，淨係播中國隊， 不嬲香港 咁多年，你哋都唔嘈啊， 不嬲香港 仲有今年屌我哋咧， 係咯，不嬲香港人就係唔睇香港， 即係曾幾何時即係無線有試過。星期日晏晝做啲咩撚體育世界嗰啲，會講香港 世界 香港運動啊嘛， 係啊， 而家冇撚曬。 我細個睇波， 咪以前係唔撚睇嘅，以前晏晝 見到啲， 以前晏晝見到啲節目係啊，睇下亞洲有冇， 睇下 亞視有冇播卡通片先。 係播完嗰個星期日影院之後播噶嘛，球迷成體育世界，跟住唔睇要轉台咯。 又韓旭霞咁樣， 體育世界成個體育組最係最重點嘅節目。因為如果你話睇因為咁嘅，對於無線嚟講，咁奧運一個好大嘅 show 啦，佢哋又會飛隊攝影隊巴西啦，跟住體育組個大老細，即係 director 一定會過埋去。 因為佢播咩唔播咩，其實都係一個即係要度嘅 頭痛，因為同時間做咁撚多運動，又標槍，又鐵餅，跟住嗰邊又乒乓波，十米移動打靶咁樣， 十八同人咁，你睇邊？ 唔係咁，你攞咗個獨家嘅播映權，咁你而家拆咗三個台咧，有 J5 有明珠台，又有翡翠台。但係人哋趌咗你就話我撳鳩雲幾個台都睇唔撚到嘛？ 佢收 嗰啲劍擊去撚咗邊？ 佢曬就算你有三個台，你都要揀嘅。 要編 好多㗎，其實。 咁你好肯定就喺出發之前一定喺個 schedule 度就已經係 mark 咗一啲必定播㗎啦。咁嗱，亦都坦白講，如果佢仲停留咗喺2008年北京奧運嗰個思維嘅話， 咁啊中國嘅 first priority 啦。 唔係我話我老師，因為佢搞咁就你好容易停喺嗰度就喂咁你首選咩中國女排啊、中國體操啊？剔起曬先，跟住幾場大嘅，譬如可能係足球決賽啊、籃球決賽又 mark up 咗先。 唔係啊，但係其實傳統上係大中華輪噶嘛，即係所謂香港人中意睇嗰啲奧運項目，譬如排球啦、體操啦、有體操啦，其實點解會好睇嘅？ 因為贏， 唔係係因為有中國隊。 係啊， 其實根本大家就係大中華膠。 是的是的， 根本傳統上就是大中華膠，那跟著那個收視導向，那就選了大中華膠的東西。屌你老尾，喂，譬如舉例啦，舉例譬如在香港，你譬如奧運，其實柔道都是很受歡迎的項目來的，你很少可TVB 會播柔道的，因為你沒什麼強手的嘛，因為柔道是最主要是啲歐洲國家和即係可能會有、可能有時會有日本啦， 有時 你入好撚少，如果你重量級嗰啲好撚少咧，歐洲嘅世界嚟㗎啦，柔道，咁你變咗係咁，所以 TVB 嗰個選擇其實唔係講緊global 究竟佢係咪受歡迎咯？而係你香港嗰個觀眾， 咁都係睇， 從來係中意睇啲乜嘢？咁而香港嘅觀眾從來就係中意睇中國隊啊嘛！屌你哋點知忽然之間今年哇！你會睇錯，我去睇花劍，我去睇花劍， 你就玩夠我啫！ 因為 同埋以前嘅 點解估到有花劍？ 譬如你早啊，不過 你數緊都做三屆，因為如果你話倫敦同北京奧運都已經有數碼台同你分流咗，但問題你都係壓咗你本身嘅節目噶嘛，我都要抽起個姊妹圖你要攝落去，咁如果個收視都低個姊妹圖喺度播冰壺嘅，咁就閪噶啦嘛，即係你作為 talk 組，你都要交代俾阿陳志雲，即以前啊，你都要交代噶嘛，咁佢一定要編排去成個 schedule 啦， 同埋另一樣嘢咩？即係我以前阿常教嘅，就係另一樣嘢就係佢揾唔到旁述啊，有啲體育項目。咁佢唔播得啦， 唔係啊，咁係啊，光仔，乜撚嘢都係光仔。 咁你有啲嘢即係唔曉就播唔到噶嘛。 咁你點都揾 師奶操又係光仔。 如果你預咗之前係播， 係可以揾唔到噶。有啲即係嗱，當然唔知啦，即係唔知點樣。譬如馬術死都要揾啦，因為零八年嗰死都亦都會有余文思啊，都要揾出嚟啦。係啊，但係有一啲係。有時冇嘅，你一定係揾嗰個，譬如嗰個運動嘅總會，咁你就問有冇人。 即唔係即係你發得出去奧運， 因為飛咗過去啊。 哦，咁啊。 咁你嗰個項目就輕咗喺度，咁咪可能球員都夠播十分八分鐘都報下咧。有我係有。 我覺得佢應該而家調 Q 咗個啲 schedule， 即係你而家直播咧就專 first priority 應該係港隊。唔係嗰啲精華咧，精華嗰啲做法就剪嗰啲中國隊撲街嗰啲，咁啊啱撚曬。 其實我覺得作為香港嘅電視台。其實是應該要播即是自己國家 的體育項目是應該要播的， 唔係，但係佢之前 作為一個真 中國，佢之前冇呢個概念啊嘛。 你問女水 係咪？ 唔係咁，所以而家應該快啲中國隊快啲輸曬，等我可以睇翻其他嘢咯。 差唔多啦，差唔多啦， 都七七八八。 咁我先可以睇到其他啊嘛。即係如果體操嘅話，我都唔想睇呢啲中國體操員啦，我想睇都想睇德國嗰個啦。咁如果你繼續係咁，淨係播中國嗰，我仲使睇其他嘢嘅。 哦，如果冇中國隊，可能你連德國嗰個睇唔到。 陰公， 佢索性成套體操唔 套體操都 俾你睇體操， 俾冰壺你睇， 係俾殘奧 福棍球， 係啦，就係咁樣。但係你話係咪話往後，因為你都開幾日啫？你話之後嘅日子係咪佢哋有一個轉向喺個播放方面，又未必容易編排啦？ 應該都唔會啦。我諗佢編曬應該都唔會再喐噶啦。 會喐，但香港隊又開始輸。 我啱啱 睇見到佢哋晉級上去難啊嘛，大佬。 我啱啱睇完 live 完，啱啱香港隊係輸咗嘅。如果唔係 入唔到個 final， 入唔到32咯。唔係，我啱啱睇緊table tennis。 哦 ，table tennis， 係啊，但係當時係冇任何其他中國隊嘅嘢咯。跟住一播完嗰個 table tennis 之後咧，跟住有人播其他嘢，播翻呢個咩致富360啦，我就冇得睇啦。 系嗱，譬如 chat room 有人話就佢係玩射箭嘅，但香港就即係從來都唔會播香港射箭隊嘅情況。誒唔係，我睇過，不過亦都睇個別個項目喺畫面上面好唔好睇啦咁樣。即係譬如你睇其實射擊好難搞噶嘛，射擊你從來睇唔到嗰個好激烈嘅氣氛，你淨係睇個電子嗰個靶啊，中啊！就算咧，黃二夫揞住隻眼咧，係咁射咧。 唔係佢講中唔中都好啲，佢成日講乜你九 咩九幾多環 咩十環九環， 我唔知講乜幾多幾多條啊！哎輸啊！咁即係輸咩啊？我射唔中，咪中咗咯！我媽定係咁講。 我成日以為嗰啲屌你諗咩歡樂天地嗰啲射中幾個波嗰啲咁樣咩九環九環嗰啲咁樣， 你好難解釋噶嘛？即係又話跳水冇水花就係好，我媽行過攞住碟蒸魚咁行過，嘿唔跳咪冇水花咯。好烦嘅，睇体育系咁样，咁但系奥运 跳水冇水花已经好容易理解啦。 跳落个计分板就冇水花， 已经好容易理解啦。冇水花就当系即系已经系比较容易理解嘅一啲嘅，嗰啲自由体操嗰啲跳得好唔好？ 又唔知乜撚嘢難度嘅，難度咩級嗰啲咧？ 之後睇咗唔知得係乜鳩， 同埋一定有 廣東話 文膽嘅都平述， 幾難度幾高噶嘛？嗰啲 係咪？咁係喎，連屆屆都係有個師奶喺度，呢一個咧係E級難度嘅，係 啊係啊，咁你咪做邊個E級啊？佢 呢個特加切夫係E級難度嘅動作， 跟住永遠都係個旁述同嗰個自由體操講鬥快啊嘛，喺轉身轉喺斬頭盤咁樣 落咗地啊， 落地單腳。喺单手提环啫嘛，斗快香港， 咦你个个都睇啲轮仔斗快，我哋搞旁述模仿大赛， 你永远系我一个旁述讲得快，跟佢做得快咁轮仔， 转身三周半曲体，呢个扣咗0.1分，我鬼知。咁係難嘅，咁樣，因為佢要導引你去識佢。你知奧運就係一個好雜誌式嘅一個好似體育循例咁嘅嘢，你睇一堆你唔識嘅嘢，咁樣咁嘅咁個 你又要邀請一啲專家去講啦，咁你一定嗰個擺陣咧，就係有個鐘志光或者個阿叻啦，跟住就有個專業嘅評述喺度啦。咁但係你作為嗰、那個鐘志光咧，佢要以一個觀眾嘅身份去代入去問一啲理論上我媽都未必會問，即係 低能嘅問題啦。 咁你哋要問咗啊？點解佢會俾人打後衞，但係又要攞 又要射波咧？ 而家後衞攞，而家後衞可以攞咁多分， 因為個中鋒廢啦。美國隊咁你一定會代入 中鋒點解佢防守難睇嘅咧？ 係啦，點解企咁直？你話佢係曲底咧？咁你會嬲啊！幫忙就成個呼啦圈掟死佢，攞舉重佢掟死，咁咪咁冇辦法。其實係一個好，你話嗰啲低層或者其實一個大眾嘅項目嚟嘅呢個。咁都係啦。你話睇日後會唔會 turn 翻播多啲香港隊嘅睇 core for wing 嘅能力係幾大？ 係我啲體育新聞全部都留意 core for wing， 佢成為咗體育頻道。身亡兄貴，佢成為一個新嘅 sport network， 可能佢自己下一步進軍呢樣嘢，做為開始買英超啊！我覺得真 係好火嘅買， 喺個 band 喺個 band 喺度播， 喺個 band 喺度播。 邊個想睇住？ 即係我哋飲嘢，好似人哋飲去啲酒吧飲嘢睇英超，但係佢係坐 band 仔睇英超。 新 band 好新穎喎， 仲可以捉 Pokemon 添。 係 啊，好，呢就到呢度休息一陣。